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4集，魏大师的徒弟。魏大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收徒，每年能入协会的新成员都是全国极其出色的小提琴学员，他都没有看上。所有人都觉得他可能是不收徒了，谁知道他不声不响的就收徒了。身侧还不时有来往宾客交谈的声音。 魏大师竟然收徒了？ 秦染是谁？好像没听说过。 魏大师这么挑，能被他看上的一定不简单。 听着耳边的声音，林婉确定自己没有看错，他瞬时间不亚于被五雷轰顶。他不由抓住了秦宇的手腕。 玉儿，这上面写的是秦染。 秦宇也抿了抿唇。前两天知道五级学员的事情，他就有猜测到这位新学员要被协会里的那些老师争抢了。谁知道一直没有收徒的魏大师竟然也会收徒。 是秦染，不过跟你想的不是一个人。 秦宇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挺烦躁的，直接开口道： 是我们协会今年的新成员，一入会就达到了五级。 是吗？ 听着秦宇笃定的话，林婉稍微松了一口气。不是就好。秦宇看着上面的首席大弟子，冷讽地开口： 不然呢？就他那样好几年不学琴还能成为五级学员，怎么可能会是他？ 秦闪刚去林家的时候就说过，他早就不跟宁海正那位徐老师学习了。宁晴被秦闪的这句话气了半天，秦宇记得清清楚楚。听秦宇这么说，林婉也反应过来，若秦闪被魏大师收做了徒弟，林家那边怎么也会有风声的。可秦闪半点风声也没有透露，林婉觉得自己最近是被秦闪高考成绩给弄得恍惚了，才会觉得魏大师说的那个人是秦闪。两人身侧，戴然也看了这广告牌许久，脸上的笑容都收敛了，好半晌才抬脚往里面走。林婉也镇定了一下，同秦宇跟上了戴然。宴会大厅很大，服务生穿梭于人群之间，是秦宇跟林婉都从未见过的盛大，来往的宾客也都没有见过。两人不敢多走动，只跟着戴然后面。戴然会拿着酒杯偶尔给他们介绍一个人，这两个人今天才算是摸到京城圈子的一个冰山一角。6:50，李秘书跟程温如也到达了酒店门口。李秘书递过去请柬，然后把车钥匙扔给了一个保安，直接有人过来帮他们停车。可以看到周围还停了不少记者，是记者而不是狗仔。这些记者是正规报社受到邀请的记者。 竟然还有记者。 程温如的身上是一件红色的长裙礼服，卷发松懒地披在脑后，勾勒出他完美的身线。李秘书跟过来也觉得万分奇怪， 动静好像不小。 程总。 两人往里面走，正好遇到张相哥。看到程温如，张相哥连忙打招呼。程温如看了一眼张相哥，他记性不差，认出了眼前这人是经常跟在程俊、陆兆颖那些人身后的，略微点头。 你知道今天这里是干嘛的？ 张相哥为人圆滑，张家本身是不能跟程家、徐家这些家族比的，可他交际能力恐怖，甚至连圈子里最难融入的程俊的圈子都能融进去，已经可以确定这人的双商绝对不低。 今天是魏大师的收徒宴。 张相哥狗腿似的跟上了程温如。 收徒？ 程温如略微点头，他对小提琴不太了解，也不知道魏大师的收徒意味着什么。 那他徒弟应该也很厉害。 小提琴他不知道，但他却知道魏大师在 M 州非常吃得开。 M 州聚集着全世界的势力，能在那里有一席之地的人都不简单。京城那些后来的家族已经在往 M 州扩展了，只是世界上这么多国家，每个国家都有那么多势力，不是随便一个势力都能步入 M 州的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 M 州吞得什么都不剩。张相哥开口道： 程总，我听说秦小姐来了京城了，上次见面我还邀请她去京城到处逛逛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一年了。 你认识冉冉？ 提到秦冉，程文如的表情稍微变换了一下，精致的眉微挑。 去年十月份。 张相哥看向程文如的表情，就知道他对秦冉的态度，连忙开口说起去年秦冉、程俊那一行人的事。两人一边聊着，一边往里面走。宴会厅大门口上还挂着海报，不过两人一路上都在聊秦冉，没有注意到。跟在两人身后的李秘书看到了，他脚步顿了一下，忽然开口： 大小姐，你等等。 怎么？ 程温如双手环胸，微微顿住。张相哥也停了下来，看到李秘书望着门口，他也朝那个方向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首席大弟子的广告牌。啊，是秦冉。张相哥愣了一下，程温如也才反应过来程俊给他这张请柬的意思，原来是秦冉的拜师宴。他这几天也知道秦冉每天晚上练琴，程文如并没有在意，毕竟他小时候也学过乐器，但也就是跟着老师学学，能完整地弹出来一首曲子，在业余人的面前能够忽悠一番，可放到什么专业人士眼中就不太够看了。原本他以为秦冉也是这样的存在，毕竟秦冉的家庭环境他也听说过，可他没有想到秦冉的小提琴真的非常好，好到能被魏大师收徒。 秦小姐竟然是魏大师的徒弟？ 张相哥也反应过来，难怪能在这里看到程温如啊，心底也有些莫名。京城圈子里从去年就开始流传着秦冉的消息，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流言，几乎整个圈子的人都知道程俊身边有一个类似村姑的人物。至于一个月前高考，还有程家给秦冉找好了大学。张相哥也就之前在天堂会所见过秦冉一面，对他了解不太多，但却知道陆兆颖跟程俊都很看重秦冉，所以没有与那一行人讨论秦冉。眼下张相哥觉得秦冉可能跟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。 应该就是冉冉了。 程温如点点头。经历过秦冉的抽屉，现在程温如觉得这件事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难接受了。两人进去，程温如熟门熟路的很快就在角落里的沙发上找到了程俊。两人一路过来，不少人认出了程温如，前来打招呼。不过看到沙发上的程俊，这些人的面色迅速变换了一下，瞬间又离开了。 你竟然不告诉我魏大师的事情。 程温如从服务生的托盘中拿起了一杯酒，居高临下的看他。程俊没有看他，只是望着一个方向，语气不紧不慢的。 现在知道了。 程温如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秦冉跟魏大师正从旋转楼梯上下来，今天魏大师请的人都是他精心挑选的，也为了给秦冉进一步的铺路。不仅仅是因为秦冉是他的关门大弟子，还有一个是因为陈淑兰临终前的嘱咐。 冉冉啊，这世界比你眼里看到的还要大很多，你看不到的势力也还有很多。 魏大师压低声音： 不要觉得今天是个终点， 今天只是你迈向这个世界的起点。 说着他往前走了几步，给秦冉介绍着一个老人。 这是 M 州协会的副会长，你叫他恩格老师就成。至于 M 州，两个月后我再同你解释。 恩格老师，秦冉非常礼貌地叫人。副会长打量了秦冉一眼，然后看向魏大师，举了一下酒杯。 这就是你选的徒弟，我很期待他。 然后又看向秦冉。 听你老师说，你现在是五级，你老师说你两个月后能达到六级，我很期待你，也很期待我们 M 州能引来新的成员。 两方人打完招呼，魏大师接着带秦冉认神。恩格拿着酒杯看着秦冉的背影，觉得挺奇怪的。 我总觉得他有点眼熟。 身边的人想了想回道， 可能因为东方人长得都一样吧。 恩格微微眯眼嘀咕了一声。 是吗？ 与此同时，秦宇跟林婉一直跟在戴然身后。戴然在小提琴协会几乎是仅次于魏大师的，实力也不错，但那仅仅是在小提琴协会。格局放大一点，比如放到京城来说，他跟魏大师的明显差别就出来了。秦宇跟在戴然身后，戴然也给他介绍着人。两人说完，看到林婉端着一杯酒愣愣地看着一个地方。魏大师作为今天的主要人物，他走动的方向人总是最多的，林婉自然也注意到，一看到那边眼睛就动不了了。 小姑， 秦宇叫了他一声，有些奇怪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正巧看到魏大师在向秦冉介绍恩格的画面，他整个人也愣住。戴然一杯酒见底，正把酒杯放到服务生的托盘上，重新换了杯酒。 你在看恩格先生？ 他注意到秦宇的目光。 恩格先生是 M 州协会的副会长，也是 M 州皇家演奏厅的负责人，马斯家族的门客。玉儿，你今年的暑假要把握好机会，进 M 州协会。 不是就好。 林婉看向秦冉的方向，目不转睛。 不是，秦冉怎么会在这里？ 戴然转头看了一眼林婉，说：“ 你说秦冉？他是今年协会的五级学员，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有刚入会就达到五级的学员，现在是魏林的徒弟。你们认识他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。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